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多謝黃偉上嚟，因為聽啲專業嘅意見啊，零舍都停咗。 邊有專業啊？三十年前嘅啦，呢啲嘢 係。哦，唔係，咁都係喂，三十年前好過而家啦。嗰陣時叫黃氣啊嘛。 嗯。 嗱，咁想問你啦， 係 你個名點嚟嘅？ 未入商台嘅時候，我哋嗰個節目大家要保護住自己個原本個飯碗，咁所以商台就要我哋五個新節目主持人都要自己係一個藝人。 邊個？ 我哋分別會有陳家上導演啦，我哋有舞台劇嗰時嘅進念食面體嘅何秀平啦、Lily 啦，跟住會有舞台著名服裝設計師 Thomas 啦，跟住有一位未成年少女啦，當時即係未夠十六歲就已經做 DJ 啦，然後就加埋我咯，五個咯嚇。 咁你個名字就叫黃喜。 係啦，咁嗰時原本咧即係阿郭文輝做我監製嘅，咁就諗藝名嘅時候，佢就即係知道我原本嘅正職係皇家香港警察，咁譬如就叫做黃喜啦咁樣，咁我話。監製，你咁樣講，其實你咪即係暴露咗我身份，又係要隱藏我身份。 咁醒嘅， 跟住咁啊就嗰時有本小説啦，咁啊裏邊有角色店小二嚟嘅，咁叫黃喜。咁其實我諗我嗰陣時已經有即係嗰個衝動同埋嗰個長遠嘅目光咧，要進入呢個紅色經濟圈啊，就起一個兩個字嘅名字，然後咧仲要相當有鄉土味嘅。咁咧就即係於是乎就令大家有啲人都以為我係咪大陸人嚟嘅咁嗰陣時嚇。 我都有曾經有，因為我有聽過黃喜噶，我、 啊、 但我就冇諗到黃喜呢一個咁嘅 諧音 演法暗示喺度啦。嗱、啊，我就問出咁嘅，就當其時你入去嗰陣時候咧，點解揾你呢？就係、是、覺得你要可以做一樣嘅挑戰當其時、那個。 唔係就係我，誒唔好成日入曬我數先，因為原本嗰陣時嘅二台節目總監咧張成雙啊，咁同埋 嗰首歌嘛， 跟住然後嗰陣時嘅商台咧都相當前衞嘅、就一路以嚟咧，大家都覺得。電台是企喺一個 deliver 嘅位置，而 audience 永遠就係點頭照單接收嘅， 即係帶領嗰個觀眾嘅聽眾 去反思 嘅反思啊嘛， 係啦， 即係話我唔係俾啲你要嘅嘢， 啊， 我係要你，我係要俾啲 我想，唔係我係想知你可以要到幾多嘢， 係啊，你有啲咩你係。 頂唔順嘅， 頂唔順嘅， 有啲嫌唔夠嘅， 所以你個節目係好嘢啊嘛，記得， 唔係我哋節目係十一點嘅， 係咯， 十一點嘅， 但我哋而家都十一點啦。嗱，你十一點到十一點，你可以爆啲， 我唔會，我唔會俾你咁樣縱容嘅。咁我哋五個節目主持人係分別一人做一晚嘅，然後每一晚個主題都唔一樣。咁我嗰晚咧就擺星期五晚，我係淨係接受男人嘅電話，然後就係作出佢嘅認為唔公平嘅一啲對待，咁就上嚟即係做一個即係投訴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候都係佢敘述完佢嗰、那個即係冤屈之後咧，都會掉翻轉頭俾我去。 嗱，我覺得佢唔係肥組嚟。做反一打 一翻，佢唔係嚟咗嚟，跟住所以就都惹火嘅， 惹火 有收過一個投訴。 係啊，我嗰陣時我即係唯一嘅印，即係我一個印好深嘅印象就係黃喜講啲好踩界嘛。 係啊，咁咪你唔係咁嘅話，點可以滿足到個原意就係話究竟嗰條線喺邊咯？即係如果個受眾係唯唯諾諾講乜都信嘅話，其實好危險嘅事嚟噶嘛。 唔止我有陣時，因為我唔聽心機好耐啦，但係我而家間唔中，我即係譬如啲小巴，即係我聽咗大概十五分鐘冇嘢講， 聽到笑聲咯， 就聽到笑聲咯， 係啊， 淨係聽到笑聲，我基本上聽唔到有任何信息入邊。 啊，咁呢個咪就係嗰首電視劇主題曲嘅威力咯、 啊， 笑聲笑聲滿載温馨，咁大家於是乎就不斷用笑聲笑聲去救地球啦。咁唔同嘅，即係嗰陣時嗰個情懷，你諗下，我嗰陣時係1992年，正值係九七回歸啦，人心浮躁啦，大家唔知點算好啦，跟住media 要面對九七嘅嗰個轉變啦，但係佢自己都有啲擔憂啦嚇，咁、於是乎即係仲喺嗰個咁嘅氣氛之下，仲有啲咁嘅壯舉，嘗試去調整 電台究竟在民心當中應該站啲咩位置，應該俾啲咩出去，仲有呢一份咁嘅魄力，咁我覺得嗰陣時商業電台都相當前衛同即係都幾堅嘅。咁呢五個節目主持人咪造就咗後屘喺娛樂界又好，即係廣播界又好，都啲橋彩人物啦。即係陳嘉上導演唔使講啦。跟住就係舞台劇主劇師阿 Thomas 啦，然後就阿叉姐啦，跟住就而家大家成日都輪耐。都會見到一個和氣咁樣咯，咁搞成咁咯。 唔係，咁你而家就比當年更加 更加多投訴信係咪？ 係好事嚟嘅因為呢個證明咗就係你嗰、那個內容本身係夠尖鋭嘛。 咪唔好咯，蝦人憎咯。 唔係，咁但係 你咪唔好咯。 打電話翻嚟啦，佢喺度不斷喺度串你。喂，係嗱，即係去到而家呢個處境，大家面對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啦。經濟 是 即係我頭先我唔講政治壓力，經濟方面有冇壓力？ 我後屘 我哋有嘅，我哋好明顯係有的。 坐定定咧，我發覺，咦，今次係要用到嗰叫經啊，同埋個局叫咩話全名？ 經濟及發展 嚇。咁嗰個咪即係講緊做生意啊，講緊啲客啊咁樣咯。咁嗰陣就諗下，咦死啦！咦，佢哋用呢個局嚟搞呢個局，咁 嗱我講一次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哇死啦！咁我即係做咗佢，咁我即係仲香港邊有得撈啊？咁呢個就真係會構成一個我對我嘅經濟嘅憂慮咯。咁亦都即係咁啱都咁巧啦，咁啊開咗我自己一個黃喜電視台起台，咁就一個收費平台，咁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其實成個即係你我辦呢一個黃喜電視台，其實得一個宗旨嘅啫。 幾時開台？ 5月14日開咗噶啦。啊！呢、這個收費電視台咧就冇你哋咁大個宏願，要咩普羅政治啊？拯救萬民於水火之中。 後面嗰句嚟講有 其實我呢個收費電視台咧，只係想達到一個目的，就係助養一個中坑，唔使助養兒童你助養我得噶啦。 每月收費，每月10元。 我有收費係3個 category 啦，一個就係月費30元啦，一個就係100元啦，一個就300元。 其實我哋要仿效呢個模式嘅。 咦，靜曬，我突然間靜咗。哦，好啊，咁咯，咁就唔同月費嘅朋友就有唔同嘅權限啦。但我就為咗要拉近大家嘅距離咧，就唔會講會員啊或者會籍呢啲咁冷冰冰嘅嘢。 唔係，咁你點定位先？而家譬如話，你係當自己一個，譬如話，我哋評論政治嘅，我哋評論時事嘅，我純粹係插科打韻，我搞笑嘅，定係一個 entertainer 咧？ 一個 entertainer。 或 者我覺得大家喺生活裏面已經有好多嗰啲 已經好唔開心嘅大佬，認真出喺條街度已經係即係 嚟到嗰個電視台咧，我唔會當你係觀眾嘅，我會當你咧係一個同事嚟嘅。所以咧，我哋每一個界別咧，我都係譬如話free tour 嗰啲咧，唔收費嗰啲咧，其實你哋加入咗我哋嘅藝員部嘅。咁點解藝員部係免費嘅咧？簽一蘇同免費有咩分別啦？所以咧，香港嘅電視台嘅藝員部咧係同錢嘅冇瓜葛嘅，你唔好諗住做藝員部就會有錢嘅。咁所以藝員部係免費嘅。咁之後咧就月費30元嘅咧就係我哋嘅新聞部啦。 新聞即係有新聞 嘅。唔係，我哋嘅新聞部係咩嘢咧？就係你聽到一啲你未聽過嘅嘢，所以係新聞部。 例如 我對一啲生活上嘅點滴啦，從來唔會喺嗰啲免費平台裏面會出現嘅嘢，只會 exclusive 喺一啲地方先聽到嘅。咁新聞部咯，咁月費係30元。再嗰個層次咧，就係我哋會有一啲即係網上嘅即係 chat room， 我哋可以好深入、好尖鋭、好赤裸地去討論一啲即問即答嘅 互動 啦。係啦，咁你就呢、這個就係成為我哋嘅外事部啦。我哋即係去一齊去 做。哇！着衰少，五臟俱全。 而最貴嘅咧就係我哋嘅公關部啦。成為我哋公關部同事嘅咧，點解係公關部咧？因為咧，我哋每個月咧都會搞一場喜宴嘅。就會真係即係見下面。 喂，咁你講落同譬如話當年咧，即係90年代我哋聽收音機嗰陣時有啲咩唔同？我覺得個成個生態已經完全改變曬。 以前咧收音機咧就係單向，就係電台。 我講你聽， 有你聽。但係而家咧，除咗係互動之外咧，我係將佢縮細咗啊。因為廣播條例點解要咁嚴謹去約束媒體？就係因為你要 deliver 到係任何年齡層同階層嘅人都有用同相信嘅嘢。 要聽，老人家亦都可以聽。 即係你講一句説話咧，係要滿足曬。同埋要符合曬咁多唔同年齡層嘅需要同埋一啲忌諱，但係而家就會碎片化啦，冇碎片化咧，即係精準化，就變成係你入得嚟做我哋呢個電視台嘅成員嘅話咧，其實你係知道你只能夠 睇到王喜一個人做嘢，無論你睇咩都係佢一個嘅啫。 你嚟，譬如講我哋咧，因為做咗成十幾年啦，我哋就不斷都即係諗一個問題，佢所謂個 business model 啦，即係我都話咁，但係係一個好現實問題，因為你下個月你又啊要大把開支咁。嗱，你有冇去到咁深先？即係話你純粹頭先聽你講就係養一個助養一個即係 中坑， 咁但係後面都係個 business model 嚟㗎嘛？呢個 咪只要呢個中坑繼續能夠吸引到佢哋。而他哋繼續想睇呢個中坑， 咁呢個吸引嘅係咪源自你不斷去而家即係尖鋭地去評論呢個社會現象 咧？用嬉笑怒罵嘅方法去諷刺時弊，我諗唔係嘅，因為都係因果嚟嘅。如果條街嗰度冇呢啲咁令人難堪嘅事， 如果個太平盛世，我哋就冇得撈啦。 可以咁講，但係如果太平盛世嘅話，我咪煮下餸俾你睇咯，我咪沖下涼俾你睇。 唔係你就好過我哋咯，我哋如果我唔係唔係，我哋如果 沖涼有人睇， 唔係如果太平盛世，我冇得撈噶啦。我哋講啲嘢全部都係針對 咁多年嘅港姐啊，都話祈願世界和平啊。最近一屆港姐係第幾屆啊？第一屆嗰個六十幾歲啦， 冇錯咯噃。 所以我覺得係呢一個我哋所謂 business model 就係、是想睇我嘅人先至會走入嚟，咁入咗嚟之後就係睇乜，我做乜佢都中意噶啦。咁所以我又唔會太計較要。 咁但係如果自從呢次呢、這個即係驚慌消息之後，你係咪增加咗好多新嘅受眾？ 應該係多咗人敢向我表白，願意話俾我知佢喜歡我嘅 deliver， 佢喜歡我嘅一啲判斷咯、以前大家都失途噶嘛，最多係寫 fans 信話俾你知，我中意你，永遠支持你。但係佢講唔出點樣去支持。但係而家有個好明顯嘅舉動啦、就係攞真金白銀一個月30蚊，然後就話俾你知，我真係想知，我真係想。 嗱，呢個係好講得好清楚啊！嗱，你話我支持我咧冇用嘅，你俾人要俾個槍。 我有啊，喺電台啊，收到第一封聲書信話我永遠支持你啊，永圈住永遠嗰兩個字啊，你點樣去 execute？ 系啦， 讲你系咪每日嘅？我觉得如果你每日都写封 fans 信俾我，然后每一封信都唔一样嘅话，咁你就真系永远之而家 at the end of your last day 啊！咁但系唔系啊嘛，所以啲虚情假意咧，我好细个先知，我唔会俾人呃到嘅。咁但系一调翻转头，如果我系佢嘅话，我点样先至可以表达到我对你嘅支持咧？真系去唔翻工唔翻学去电台等你， 冇啊，千祈唔好啦， 唔得，而家更加真系唔系几好啦。咁唯有就係我用啲咩方法好簡便，攞個手機出嚟 PayMe 又可咩咯，撳一撳，我就已經可以 deliver 到我呢個 message。 大家聽住，呢個就係最實質、最令到做節目嘅人知道自己。 我哋唔好咁 self centre， 我哋調翻轉，我係佢，又或者如果我遇到咁嘅對象，我點樣可以話俾佢知我係支持你咧？哦，原來你 即係等於你愛一個女人啫嘛，你講你愛佢冇用噶， 要做啊嘛。 唔係， 冇嘢， 你要送粒鑽石俾佢啊嘛！ 妖嗰啲你講呢啲嘢㗎，愛唔係講㗎，愛要做㗎嘛。好啦，咁得到結果就係而家有咗呢個所謂貨金制度又好啊，會員制度又好啊，咩都好，咁佢咪可以就算喺加拿大，佢喺莫桑比克，佢只要有網絡嘅話，佢咪可以嘟貨金到俾你，咁你咪知咯。而佢亦都 deliver 到呢個咁嘅心 願。咁你知道咗啦，咁你咪繼續做咯。 咁而家喺咁嘅時勢，就真係好依賴呢啲咁嘅支持，先至可以即係繼續做落去嘅。咁跟住就希望呢個咁嘅互動，你入咗嚟呢個範疇裏面，我咪可以 deliver 到我對身邊嘅事物啦，顧問係好事或者壞事都好啦，都俾你知道我嘅睇法係點啦。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其實係做緊一個叫悼念特輯物，悼念特輯，因為我哋每日咧記載住自己對某啲事嘅睇法。而擺咗上網嘅話，其實當我兩腳一伸，又或者我唔知點解突然間話會自殺嘅好都好啦，大家就可以睇翻我嘅對事件嘅判斷，我對人生嘅態度係咪一個會自殺嘅人？其實係一個 嗱，阿黃喜咧講嘢好失途，真係好失途啊！你聽得明咧，你又明啦；你聽唔明嗱，我補充一句咧，就係話喺呢幾年啦，即係大家會好留意一樣嘢，就係我哋嘅記憶、我哋嘅記錄、我哋做嘅嘢，點留低落嚟？咁呢個係我哋對未來嘅香港嘅年青人嘅一個承擔嚟。我哋呢幾年嘅嘢，如果好似阿黃喜做嗰個節目，係可以 delete 到嘅咧，係我哋對唔住嚟緊嘅年青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一樣嘢，就係唔係淨係我哋做咩，我哋仲要保留呢個記憶喺度咯。幾多人跳樓？幾多人墮海，幾多人失蹤，幾多人無緣無故死， 呢啲我哋要永遠記住啊！我哋唔會淨係俾佢作為一個歷史嘅泡沫消失。 嗯， 我哋呢陣時結束，咁啊，同阿黃嘅傾得開心，你可唔可以同我做多一 part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咁樣嘅， 十一點之後會點啊？徐生， 你講啲踩界嘢咯，真係你講啲踩，講啲好踩界。 我費事一間，阿郭家全又寫本信，擺啊， 喂，寫喂 個台頭， 喂，我哋有個名叫癲狗，我哋係唔驚呢啲嘢㗎。 你唔驚，我驚啊嘛，我驚㗎。 驚 啊！我而家見到警車，我驚㗎。 唔係，見你好勁，即係驚啊！好多人 我係啊，因為我係人嚟㗎嘛，我梗係驚。 好啦，做同我做一次啦。 好好好 ，OK OK。